恨爱最终烟里梦恨满空愁红尘多作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格东特大桥转体梁合龙这是铁路建设者在青藏高原海拔2500米以上完成的第一次转体施工为年底格库铁路青海段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第十届勇士竞赛国际特种兵比武七号在约旦落下战幕中国武警雪豹突击队荣获亚军今晚夜空上演木星冲日天象届时地球木星绕日公转运行到太阳同一侧并在一条直线上木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最明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9.1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9%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全国冰球锦标赛七号在北京奥众冰上运动中心正式开幕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的28支队伍参加赛事规模创历届之最目前朝阳区国贸桥至大望桥路段以及国贸桥区和大望桥区已统一实施高限处罚对各类违法停车一律处以200元扣3分的处罚目前本市16区均已开通手机网络和电话等多种婚姻登记预约渠道为避免办理婚姻登记出现较长时间排队等候的现象市民政局建议新人错峰登记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人们经常会说中年危机其实30岁的时候也会出现危机感情遭遇瓶颈事业没有突破朋友越来越少家庭也时常矛盾重重想想这些确实会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30岁这个转折路口到底是转向哪里谁也不知道听到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宗盛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啊，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时光不在

背负这么多，还会有谁比你更懂我？一起哭一起笑，踏进坎坷未忘初衷，无论有多苦路还要走。浮沉中醉梦过，真假分不清对错，是是非非总是惹人恼。一份情一杯酒，喝不尽人生几许愁，就算再迷茫还有你陪我。同道人同道的心，不同的我们不同的命，彼此都有解不完的难题。同道人同道的心，相同的执着鼓起勇气，笑看风云成败全凭天意。沉中醉梦过，真假分不清对错，是是非非总是惹人恼。一份情一杯酒，喝不尽人生几许愁，就算再迷茫还有你陪我。同道人的心，不同的我们不同的命，彼此都有解不完的难题。同道人同道的心，相同的执着鼓起勇气，笑看风云成败全凭天意。同道人心，不同的我们不同的命，彼此都有解不完的难题。同道人同道的心，相同的执着鼓起勇气，笑看风云成败全凭。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小杰的《同道人》，道出了生活中最朴素的真理和豁达的人生智慧。我想，有很多人每天都会过着重复的日子，也许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是总会想给自己的生活找点其他新鲜的事情，总会有那么一刻，你会突发奇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那在此刻，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你在99微信公众号与我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梦醒时分》。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

行十万八千里，我干杯，你随意，管他烟火烧不尽，今夕何夕，随心所欲，不是一身轻。云淡风也轻，花飞黄花满天，色变你一人，人自迷。 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口，捧着杯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呼吸，还有你的声音， 你的呼吸穿过身体，我来不及反应，你的声音躲在 这样。

听听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5月7号透露，备受公众关注的故宫文物医院也将在6月实行预约开放。近日，广内街道城管执法队联合多部门对下斜街3处违建进行拆除，同时封堵开墙打洞30处。一款名为小鹿的智能机器人亮相北京延庆永宁公路服务站。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延庆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它是首个亮相在北京公路服务站的智能机器人。第26届妙峰山传统民俗庙会将于5月15号至29号于妙峰山风景名胜区举办。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的京城回眸东四地区老照片及模型展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阿里旗下的蚂蚁金服突然发力，正式进军共享汽车领域，蚂蚁金服领头了共享汽车品牌立刻出行。近日，通州5个乡镇将全面城镇化，3个乡镇自主城镇化的消息披露。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969岁月留声机，岁月留声机。 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表现了一个女人一生所爱的几次绽放，一个女人所面对的每一次人生之爱的感受，听之看之犹如亲身的经历。无论是爱还是恨，都必将经历着无数的波折，从青涩到成熟，从少年到中年，从青春花开到凋谢，才最终懂得了人生之中爱的来之不易，懂得爱的珍惜和感恩，让人深深的产生心理震撼与共鸣。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他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33岁

比如说未来提出了很多看似挺新的想法，比如说给用户提供移动的充电宝，直接可以叫送电车来给你充电，又比如说可以直接采用换电的方式，只需要3分钟。别管能不能实现，概念是挺好的，但这么看似成熟的一套体系，未来还是要把蛋糕分一份给江淮，让江淮代工。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明眼人都知道，电动车造车即使不像传统造车有那样高的技术壁垒，但造车这个门槛，你不说我不提，它依然还在。造新能源汽车不但需要电池的生产线，需要大量的空地去做厂房，至少需要一个地方负责整车组装，这些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从今年的北京车展上，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汽车行业已经开始暗自发力，上有特斯拉杀手之称的捷豹 iPACE， 下有荣威推出 Marvel X， 奇瑞推出补贴后不到90,000，续航超400公里的瑞虎 3XE 等等。跟互联网新公司不一样，传统车企的主业就是卖车的，不是卖 PPT 的。一个商品没有足够的完善度就去量产，那就是自己敲块石头往自己的脚上狠狠地砸。互联网车企造的是梦的汽车，而车企大佬要造的是更好的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说白了，梦和现实往往相隔的就是一纸证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遍体鳞伤的人，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想走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 做事三分钟热度，难以坚持做一件事，这也是拦在很多人成功路上的一块绊脚石。这世界上90%的失败都是因为不够坚持，都是败在了半途而废上。挫折、迷茫、平静，这些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热情骤减，进而选择放弃。浮躁、急功近利是这个快速发展时代延伸出的最大的弊端。守得云开见明月，任凭这世界发展再快，但长远的成功就离不开脚踏实地和十年如一日的坚持。